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565。 你好，我是徐凌波，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流量消峰，这事儿应该怎么做。如果你看过秒杀系统的流量监控图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条直线。那就在秒杀开始那一秒，是一条很直很直的线，是因为秒杀请求呢在时间上高度集中于某一特定的时间点。那这样一来啊，就会导致一个特别高的流量峰值，它对资源的消耗是瞬时的。但是对秒杀这个场景来说，最终能够抢到商品的人数是固定的，也就是说100个人和1万个人发起请求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并发数越高，无效请求也越多。但是从业务上来说，秒杀活动是希望更多的人来参与的，也就是开始之前呢，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刷页面。但是真正开始下单时，秒杀请求并不是越多越好。那因此呢，我们可以设计一些规则，让并发的请求更多的延缓，而我们呢，甚至可以过滤掉一些无效请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流量消峰。那么为什么要消峰呢？或者说峰值会带来哪些坏处？那我们知道服务器的处理资源是恒定的，你用或者不用，它的处理能力都是一样的。所以出现峰值的话，很容易导致忙的处理不过来，闲的时候却没有什么要处理。但是呢，由于要保证服务质量，我们的很多处理资源只能按照忙的时候来预估，而这呢会导致资源的一个浪费。这就好比啊，因为存在早高峰和晚高峰的问题，所以有了错峰限行的解决方案。那消峰的存在，一是呢可以让服务端处理变得更加平稳，二是可以节省服务器的资源成本。那针对秒杀这一场景呢，消峰从本质上来说呢，就是更多的延缓用户请求的发出，以便减少和过滤掉一些无效请求。它遵从请求数要尽量少的原则。那今天呢，我就来介绍一下流量消峰的一些操作思路：排队、答题、分层过滤。那这几种呢，都是无损即不会损失用户的发出请求的实现方案。那当然了，还有一些有损的实现方案，包括我们后面要介绍的关于稳定性的一些办法，比如限流和机器负载保护等一系列强制措施，也能达到消峰保护的目的。当然了，这都是不得已的一些措施，那因此呢，我就不归类到这里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解决方式，排队。要对流量进行消峰，最容易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用消息队列来缓冲瞬时流量，把同步的直接调用转换成异步的间接推送。那中间呢，通过一个队列在一端承接瞬时的流量洪峰，那在另一端呢，平滑的将消息推送出去。那在这里啊，这个消息队列就像水库一样啊，拦蓄上游的洪水，削减进入下游河道的洪峰流量，从而达到减免洪水灾害的目的。那用消息队列来缓冲瞬时流量的方案如下图所示，那你可以打开 APP 看一下。但是啊，如果流量峰值持续一段时间达到了消息队列的处理上限，那例如本机的消息积压达到了存储空间的上限，消息队列同样也会被压垮。这样呢，虽然保护了下游的系统，但是呢和直接把请求丢弃也没多大的区别。那就像遇到洪水爆发时，即使有水库也无济于事。那除了消息队列呢，类似的排队方式还有很多，例如第一，利用现成池枷锁等待也是一种常用的排队方式。第二，先进先出、先进后出等常用的内存排队算法的实现方式。第三，把请求序列化到文件中，然后再顺序的读文件，例如 MySQL binlog 的同步机制来恢复请求等方式。那可以看到啊，这些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把一步的操作变成两步的操作，其中呢增加的一步操作用来起到缓冲的作用。说到这儿啊，你可能会说，这样一来呢，增加了访问请求的路径啊，那并不符合我们介绍的四要一步要原则呀。那没错，那的确看起来不太合理。但是如果不增加一个缓冲步骤，那么在一些场景下，系统呢很可能会直接崩溃。所以呢，最终啊还是需要你做出妥协和平衡。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二种解决方式，即答题。那你是否还记得呀，早期的秒杀只是纯粹的刷新页面和点击购买按钮，那它是后来才增加了答题功能的。那么为什么要增加答题功能呢？那这主要啊是为了增加购买的复杂度，从而达到两个目的。那第一个目的啊，是防止部分买家使用秒杀器在参加秒杀时作弊。那2011年秒杀非常火的时候，秒杀器也比较猖獗，那因而呢没有达到全民参与和营销的目的。所以呢，系统增加了答题来限制秒杀器。 那增加答题后呢，下单的基本时间基本控制在2秒后，秒杀器的下单比例也大大下降，答题页面呢如下图所示。那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就是延缓请求，起到对请求流量进行消峰的作用，从而呢让系统能够更好的支持瞬时的流量高峰。这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把峰值的下单请求拉长，从以前的一秒之内延长到2到10秒。这样一来呢，请求峰值基于时间分片了，那这个时间的分片对服务端处理并发非常重要，会大大减轻压力。而且呢，由于请求啊具有先后顺序，那靠后的请求到来时自然也没有库存了，因此呢根本到不了最后的下单步骤，所以真正的并发写就非常有限了。那这种设计思路啊目前用的非常普遍，如当年支付宝的秀一秀、微信的摇一摇都是类似的方式。那这里呢，我重点说一下秒杀答题的设计思路。这里呢，我给出了一张图，如上图所示，整个秒杀答题的逻辑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题库生成模块，那这个部分呢主要就是生成一个个问题和答案。其实啊，题目和答案本身并不需要很复杂，那重要的是能够防止由机器来算出结果，及防止秒杀器来答题。第二呢，题库的推送模块，用于在秒杀答题前把题目提前推送给详情系统和交易系统。那题库的推送呢，主要是为了保证每次用户请求的题目是唯一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答题作弊。第三，题目的图片生成模块，用于呢把题目生成为图片格式，并且在图片里呢增加一些干扰因素，这也同样是为防止机器直接来答题，它要求只有人才能理解题目本身的含义。那这里啊还要注意一点，由于答题时呢网络比较拥挤，我们应该把题目的图片提前推送到 CDN 上并且进行预热，那不然的话呀，当用户真正请求题目时，那图片呢可能加载比较慢，从而影响答题的体验。其实呢，真正答题的逻辑啊比较简单，很好理解。那当用户呢提交的答案和题目对应的答案做比较，如果通过了就继续进行下一步的下单逻辑，否则就失败。那我们呢可以把问题和答案用下面这样的 key 来进行 MD5 加密。问题 key 呢 user ID 加 item ID 加 question ID 加 time 加 pk， 答案 key 呢是 user ID 加 item ID 加 answer 加 pk。 那这里呢我通过一张图来说明一下验证逻辑，验证的逻辑如下图所示。那注意啊，这里面的验证逻辑除了验证问题的答案以外，还包括用户本身身份的验证，例如是否已经登录，用户的 cookie 是否完整，用户是否重复频繁提交等。那除了做正确性验证呢，我们还可以对提交答案的时间做些限制，例如呢从开始答题到接受答案要超过1秒，因为小于1秒是人为操作的可能性很小，这样也能防止机器答题的情况。那接下来呢看第三种方式，分层过滤。那前面啊介绍的排队和答题，要么是少发请求，要么对发出的请求进行缓冲。而针对秒杀场景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对请求进行分层过滤，从而呢过滤掉一些无效的请求。那分层过滤呢，其实就是采用漏斗式设计来处理的，如下图所示。假如请求分别经过 CDN 前台读系统，如商品详情系统，后台系统如交易系统和数据库这几层，那么大部分数据和流量在用户浏览器或者 CDN 上获取，那这一层呢可以拦截大部分数据的读取。经过第二层及前台系统时，数据包括强抑制性的数据尽量得走 catch， 过滤一些无效的请求。再到第三层后台系统，主要做数据的二次检验，对系统做好保护和限流，那这样呢数据量和请求就进一步减少。最后啊在数据层完成数据的强抑制性校验。那这样啊就像漏斗一样，尽量把数据量和请求量一层一层的过滤和减少了。那分层过滤的思想是啊，在不同的层次尽可能的过滤掉无效请求，让漏斗最末端才是有效请求。而要达到这种效果呢，我们就必须对数据做分层校验。分层校验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将动态请求的读数据缓存在外部端，过滤掉无效的数据读。第二，对读数据不做强一致性校验，减少因为一致性校验产生的瓶颈问题。第三，对写数据进行基于时间的合理分片，过滤掉过期的失效请求。第四，对写请求做限流保护，将超出系统承载能力的请求过滤掉。 第五，对写数据进行强一致性校验，只保留最后有效的数据。那分层校验的目的是呢，在读系统中尽量减少由于一致性校验带来的系统瓶颈，但是呢，尽量将不影响性能的检查条件提前，如用户是否具有秒杀资格、商品状态是否正常、用户答题是否正确、秒杀是否已经结束、是否非法请求、营销等价物是否充足等。在写数据系统中，主要对写数据如库存做一致性检查，最后呢，在数据层保证数据的最终准确性，如库存不能减为负数。好的，我们总结一下。那今天呢，我介绍了如何在网站面临大流量冲击时进行请求的消封，并主要介绍了消封的三种处理方式。一个呢是通过队列来缓冲请求，即控制请求的发出；一个呢是通过答题来延长请求发出的时间，在请求发出后承接请求时进行控制，那最后啊再对不符合条件的请求进行过滤。那最后一种呢，是对请求进行分层过滤，其中呢，队列缓冲方式更加通用，它适用于内部上下游系统之间调用请求不平缓的场景。那由于内部系统的服务质量要求不能随意丢弃请求，所以使用消息队列能起到很好的消封和缓冲作用。那而答题呢，更适用于秒杀或者营销活动等应用场景，在请求发起端就控制发起请求的速度，因为呢，越到后面无效请求也会越多。所以配合后面介绍的分层拦截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减少无效请求对系统资源的消耗。那分层过滤啊，又非常适合交易性的写请求，比如减库存或者拼车这种场景。在读的时候呢，需要知道还有没有库存，或者是否还有剩余的空座位。但是由于库存和座位又是不停变化的，所以读的数据是否一定要非常准确呢？其实不一定。那你可以啊，放一些请求过去，然后在真正检的时候再做强一致性保证，那这样啊，既过滤一些请求，又解决了强一致性读的瓶颈。不过呢，在消封的处理方式上，除了采用技术手段，其实呢还可以采用业务手段来达到一定效果。例如呢，在零点开启大促的时候，由于流量太大导致支付系统阻塞，那这个时候呢，可以采用发放优惠券、发起抽奖活动等方式，将一部分流量分散到其他地方，这样呢也能起到缓冲流量的作用。最后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交流，那你也可以说说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哪些对流量进行消封的不同思路或方案。